地震。 但 是现在这一系列灾殃，加上枪击案件，这些事情发生，让我们看见，真是好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断的有新的事情发生，震撼着人的心，也同时震撼着基督徒的心。所以我们知道，刚刚过去这一个月，十月一日，拉斯维加斯就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美国现代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件，死了50多个，伤了500多个，加上那个枪手59个，伤了527个人，这就是网上发表的。上个月，这个月6号，也就是上星期天，我们崇拜的同时啊，在德州一个小小的进行会里面，又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教堂抢劫。那么所有的这些发生，我们就很多人有疑问，到底这个世界怎么了啊？等于说，我看那个网上有统计，在美国是全世界持枪人最多的国家，全世界枪击案件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全伤这个最被枪击所杀害的人最多的国家，这三个最。那不是说美国最厉害，其实呢，好多国家有，但是没有报过啊。那但是我就想，人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这是很多人的疑问啊，所以我今天想根据圣经来向大家有一个阐明，到底是怎么了。也就是说，我看上星期这个德州的枪击案当中，有大人也有孩子，最年轻的孩子多大？才1岁，不到2岁啊，一个86岁。 基督是一个重要的 unshaking and shaking heart of the Lord。 那我们知道最近在中国发生了一起，所以我在上帝面前的信徒都在思考，也是应该，因为他正在震撼着全人类的心。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坚定不移地知道神是神，神是宇宙万物的神，神在掌权，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永远不改变，这是真实啊！他创始，他也必然掌权。虽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他所行的无不公义，他所做的都是为着他的国度，为着他的爱子，他所爱的他必然保守。但是，当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啊，如此惨烈的啊，这个灭绝人寰的这种灾难的时候，基督徒也会相信，有流泪，也会什么痛苦难当啊？会不会会？看到一件事情啊，伤心的父母，伤心的亲朋好友、弟兄姐妹正在痛哭流涕、不知所措、一脸茫然的时候，我们想象中满地躺着血泊当中的尸体和那些受伤的人们的时候，我们的心来被刺痛。我想此时此刻，他们还在这个地方，有些人还躺在医院里面受重伤啊，那无法受到安慰，也真是叫逝者已逝，生者哀哀，还在悲哀当中。所以，那当我们看见这一幕幕场景的时候，我看这一件事上啊，不仅震撼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无法平静。有一位传道人，还是有名的传道人，叫 Love， 他说，面对这起悲剧，他有一个问题啊，面对这个，我就根据他的问题啊，我也跟他讲，他说面对这起悲剧有太多顾虑，为什么？一个问题，亲爱的上帝，为什么你允许这样可怕的事情发生？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是在教堂里面？第四个问题，太邪恶，愚蠢之极，惨绝人寰，请上帝帮助我理解。弟兄姐妹，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在我们周围，就在这块土地上发生。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到底基督徒应当从什么样的心态才算是正确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说，与喜乐的人要什么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Rejoice with those who rejoice, mourn with those who mourn。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到底应不应当和哀哭的人同哭呢？答案是 absolutely yes， 我们应当。那我们哀哭的同时要小心，绝对不能够被患难所动摇，这是很重要的啊！这个问题是关键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清楚的知道，所有全世界针对基督徒、针对教会的攻击，就是属灵的征战。就是魔鬼在背后垂死挣扎啊！属灵的征战，要用属灵的武器方可抵挡。我再说一遍。属灵的征战必须要用属灵的武器才能够征战，因为属灵的征战是存在于超自然的层面当中，看不见啊。但是尽管属灵的征战它是属于无形的，是超自然的，它是实实在在的征战，绝对有的征战，这是肯定的。所以如果它是实实在在，那我们如果没有属灵的武器，结果必然是被打伤、被打败。 巨大和突然的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信徒的心非常容易动摇，尤其是那些不坚固的信徒容易被动摇。那也就是说，动摇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无所适从，好像不知道哪个对哪个错了。尤其是注意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逼迫来临的时候，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往往是用我们人的眼光的看法来代替圣经的看法，用人的眼光来分析判断，所以一切的患难得出结论，以至于最终迷失方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真理的圣灵的光照和引导。圣灵的光照和引导是非常重要，就是说神的灵照我们，照着我们的心，引导我们来看清凶恶的现实、凶恶的信息和各种各样惨烈的逼迫，都要靠圣灵才能懂。靠圣灵就不能靠自己，靠圣灵就要顺服，靠圣灵就要在圣灵面前完完全全屈服下，完完全全听圣经的教导。所以神的儿女绝对不能够被任何的逼迫患难所动摇。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被动摇呢？就像诗篇112篇所说，不怕凶恶的信息，心坚定依靠耶和华，不怕凶恶的信息啊。They will not fear of any bad news. Their heart are steadfast, trusting in the Lord. Steadfast, stand firm. 这是在任何环境当中一定要站立的稳，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说，遭逼迫、遭患难、遭迫害是基督徒人生的基本组成部分。我再说一遍，遭患难、遭逼迫、遭迫害，所有的这是基督徒必须有的基本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什么受逼迫。这是提摩太后书3:12啊。Everyone who wants to be wants to live a godly life will be persecuted.每一个人如果想做过敬虔的生活 God love 都要是逼迫。那么基督徒被无缘无故的恨，圣经有没有说呢？有，圣经说，弟兄们，你们人是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耶稣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属自己的，至于你们不属世界，也是我从世界中拣选的，所以世界就恨你，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你。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Everyone will hate you， 每一个人都要恨你 ，because of me， 就是因为主，不是因为我，因为主啊。Because of me， but the one who stands firm will stand to the end， will be saved。Stand firm to the end will be saved.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谈了一个得救的问题，得救的过程要什么？忍耐到底。 这 圣经很重要。当年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啊，遇到空前的大逼难、大逼迫的时候啊，失业的时候，保罗呢他就打发。提摩太去帖撒罗尼迦，去安慰他们，坚固他们，让他们站立得稳啊！不要！他说第三节说，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受患难原是命定的。这是新约所必须要明白的，没有明白就要受伤，明白就是受苦的心作为兵器。有兵器，来到一个就给他挡住，来到一个挡住啊！受患难的原是命定的。我们，当时保罗说，我们在你们上面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你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 天之道。第五节说，为此我既功在人，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由我们的道理由我们教你们的教我们的劳归于徒然的啊。贴到前面三章二十五节刚才没念啊。那这里边这几节圣经我们看到了保罗告诉我们三个原则对付患难。第一个就是受患难原是什么命定的，就是说已经定夺了啊。所以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有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就能够在磨练的试炼当中让它平稳而过，然后我们就能站稳。这第一点。第二点，他说，当我们信心受到考验的时候，有一个危险危机存在。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可能被诸般的患难所什么摇动啊，这是保罗的警告啊。所以要小心，是吧？要站得稳，因为我们是不是与属血之争战，应该是与空的灵恶魔征战。所以我们要穿戴圣灵所赐的全副军装，这是很重要的。最后一点，保罗说，在患难当中，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神的话坚固和安慰。不要听人的，要听神的。可以问神到底啊，主啊，你给我答案到底为什么？这传到人的就是啊，不对。传道人不能说主啊你为什么，传道人从谁的里面直接话会不会问的可以问，但传道人一定要根据圣经向人向人来传达上帝旨意。也就是说圣经上都有答案，你不必要问神到底为什么，因为上帝说我命定了患难一定就是要临到基督徒。你问上帝干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于属血的征战，我们也不是活在这个肉体当中永远长存，因为我们是有了新的生命，我们是有了永生的生命，我们有了复活的生命。这个肉体必然要死，外体虽然无害，内心却一天新一天。那我们的心是和圣灵相处，就圣灵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的灵是一天新一天，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不必要问神为什么，因为神说我在圣经当中已经命定了，我来之前必然要发生这个事情，魔鬼一定要知道，因为这个生命不是永恒的，与主同在那是永恒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有人灾难的时候要与哀哭的人同哭吗？一定要，心中一定要和他们连在一起，与他们同眠。但是我们并不是一边哭一边埋怨上帝，上帝啊，你为什么不保守你的儿女？你是不是睡着了？这个忙别的事儿啊，等于是你在指责上帝。我们不是这样啊，我们也不是说为什么说你为什么许可这样的事发生呢？啊？那下一句话怎么说呢？我信你半天的话，你难道你不是信神吗？这不是传了半天？所以传道人，我原来我就说传道人确实不容易，因为传道人也受肉体的限制，但传道人一定要和神接近，不然的话真的会魔鬼攻击，不是攻击会先攻击出来啊。所以传道人一定要有一个牺牲的精神，在上帝面前不能够瞎问，是吧？不能瞎问。他登在那个《纽约时报》上啊，我看了就传到了很有名的。所以说你问这个的话，会有该问什么，是吧？所以我们要小心，圣经都有答案，因为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发生。所以我们不是说一边哭一边埋怨上帝，存这样的心态一定中魔鬼的计。我说一句话，存这样的心态一定会中魔鬼的计，众人轨迹也不好办啊。所以说有这样的想法的同时，第一点心中就没有平安，对吧？那其实呢，没有平安，下一步就是怀疑上帝的能力。 你就先看 看 啊。那我们要怎样处理呢？这个事我们一定要在灵里面安安静静的回到静处，来到上帝面前，安静下来，回到你的内室，向上帝祷告，奇迹就会发生。第一个奇迹的发生就是你心中有无限的平安。我告诉你，平安是很重要的。当初啊，跟随耶稣的门徒就犯了一个大错。哎，我不是批评那门徒啊，这使徒了不得啊，但我不是批评他，他犯毛病我一定要说啊。他犯什么毛病？平时信誓旦旦，主啊，你要死，我也跟你一块死啊，这算啥呢？啊，但是当耶稣真的要死了，有人来抓他，圣经说他们四散而逃，逃命啊，各自逃了，还是四散跑，各自逃往自己的藏身之地啊。唯独耶稣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多少是看故事来看的多一点，你想象当中这个好像电影一样，跟着耶稣跑在风雨里，说啊，你死我也死了，我爱你，我爱你啊。但是呢，耶稣真的要来人抓他，一看大事，人家跑啊，四散而逃。唯独也留在耶稣自己的那里。耶稣，我自岿然不动。为什么呢？他想，我不是独自一人，还有天父上帝的一起啊。耶稣没有责备他，耶稣没有责备他，反过来，相反，耶稣还安慰这些人。耶稣说：“你们呀、啊，有苦难的时候，一定要。”这儿平安，你跑哪去你都好不了。最后啊，除了约翰不都被杀了吗？你在我里面有平安，但他们被杀的时候只有平安，主亲自与他们同在。所以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敢这样说我这个平安？因为他就是创造主，他就是掌管宇宙万物，他就是生命的赐予者，他是生命的源泉，生命主啊！他在赐给我们生，怕什么？跑不就是为想保命吗？你离耶稣越远，命越难保，是吧？要耶稣近，耶稣说你不要跑，你在我里面有平安，我早已胜过世界。胜过了世界，还胜过了死亡。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看啊，《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啊。甚至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死里面死的人一定要复活，这是耶稣说，全都要复活。所以我们知道，包括主日在教堂里面的大屠杀，我相信他们正在。奉耶稣的名聚会，崇拜，让他们一霎那间过世，耶稣就亲自迎着他们在旁边得到安慰。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安慰的事情。杀人者没有神，杀人者没有基督，杀人者没有平安。所以，人最可怜的缺乏是什么？不是金钱。人最可怜的缺乏是什么？不是你的健康。人最可怜的缺乏是什么？也不是说我的工作。人最可怜的缺乏就是没有平安，这是最可怜的。这就为什么有一些大财主家财万贯，最后他就自杀。为什么？没有平安。杀人者没有平安。老虎说：“你杀杀杀，杀了他就赶紧杀自己。”不杀自己也不行，要不成，杀吧，杀吧也好，永远没有尽头，这非常可怕。杀人者没有机会，自杀者也不行。基督徒绝对不能自杀，圣经说自杀者乃杀人也等。所以，耶稣说，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 神的命从哪里来？上帝的一口气。上帝是赐生命者，魔鬼是夺人生命者，但是上帝不会说，因为上帝赐下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永远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担责。所以说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刚才我提到人最缺乏的就是没有平安，全世界的人都在寻求好平，都在寻求平安，全世界的宗教也都向人们保证说我能给你带来平安。真的他能带来平安吗？不可能。那为什么基督教我们的信徒说我们有平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赐平安者给我们这样的保证。因为我们的平安和世人的平安绝对不一样。我再说一遍啊，我们的平安和世人的平安不一样。世人的平安是最终之乐的平安，我们的平安不是最终之乐。不但如此，耶稣还要夺取世人的最终之乐的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命定了一个原则，在圣经里头命定了一个永远不改变的原则，说恶人必得平安。这是在圣经以赛亚书57:21所说的，恶人必不得平安。 There is no peace but wait。 Scripture say。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用受苦的心作为兵器，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平安，十字架永远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线。我们要用受苦的心作为兵器，我们就知道没有苦难就没有信仰的必要，没有信仰的必要你就没有信心的熬炼，没有信心的熬炼那个能比那个可以毁坏的金子更先宝贵的信心如何才能建成呢？我们还谈什么主宰论，谈什么进展论，那个十字架考验的地方就没有了。这个神学非常深，十字架令人逃避就是在这里。圣经说十字架考验的地方就是，所以说当我们看着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徒在地上是窄路，是窄吧，非常的窄，而且非常危险的窄路，容易掉下去，只有靠着主的保守看着才能渡过这个独木桥，进入宽阔的康庄大道。为什么？因为主应许我们说在苦难中耶稣基督一定要与我们同在，他永远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我们只要活着一天，活着的时候所做的一切要负责任，我们就求主保守渡过这个阴影，进入康庄大道，我们就不会犯罪，不会失落。耶稣说你们不要像世界上的没有，在我里面。所以这个世界有安全的地方吗？没有。有的时候你找个安全的地方你看它，为什么不安全？这个世界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安全。这是第一种啊，知主心意不动摇，不要啊。第二点，警醒守道，圣魔招啊 ，Learn to overcome the devil's tricks。弟兄姐妹，我们在与哀哭的人同哭，同时我们要清楚地知道神的旨意。我在这里啊，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哭的同时，我们要清楚地知道神的旨意，还要什么呢？这刚才我讲清楚神的旨意啊，那还要再干什么呢？要警醒祷告，要警醒，要祷告。 说即使祷告的时候呢，神就与我们同在，神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用属灵的眼光来看透我们的一切，思考他的一切，我们就不会上当了。加尔文曾经警告过圣徒要警醒对待撒旦，他说了一段话，我觉得挺好。他说，圣经中有关于魔鬼的教导，其目的在于要使我们能够警惕他们的阴谋诡计，也要我们能用足够的力量啊，足够有力的兵器来抵挡他。因为这个敌人太强大了，魔鬼太强大了，所以当初就是他说完这个信后呢，清掉了。非常严格的遵守他的这个神学的这个，还有一位传道人叫威廉啊，他就说什么撒旦诡计多端，他呀孜孜不倦的天天的研究如何来用他的手段陷害圣徒，天天研究，他闲不住，他也不睡觉啊，所以呢，他说。他的目的就是破坏人的灵魂，使其不可救药，这是坏的，破坏人的灵魂不可救药。属灵的征战号召我们，召我们要干什么？要警醒，因为撒旦魔鬼要毁灭人，毁灭人的手段最大的、最容易的手段就是欺骗，他那看不出来，似是而非，欺骗人，所以。我们要警醒啊！如果我们能够识破它，我们就不会受伤害，不会受伤害。因为这个魔鬼，他即使不熄灭你的光，他也会磨你的光，让你不光亮，让你呢受伤害。这是魔鬼的逻辑。所以我们知道，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靠着话战斗。另外呢，我们也要想到。魔鬼作恶的时候，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作恶的时候，我们赶紧用属灵的眼光去看，就是我们圣经说魔鬼是魔王的国王啊，说这个撒旦的国王。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那什么恶者的手下。这句话很厉害，全世界 ，the whole world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evil one， 就是魔鬼的魔王，魔鬼是罪恶的魔王，他在罪恶的王国里面，他有合法权利，他可以自由的来管理啊，这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哪里有罪，哪里就有鬼，哪里有罪，哪里就有鬼，就是说全世界。都在罪恶之中，全世界都有角落，都有，因为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这是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之所以你说全世界都握在手下，我们在他手下，我们脱离了魔掌。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血，看见血之下，看见。就好了，所以呢，我们能保守，我们的罪已经解决了，我们身上没有罪的，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说我们不再恶者的手下，我们被称义，我们不是靠自己的道德行为，单单靠着耶稣基督那个代赎的功劳，这叫做什么？因信称义，就称义。成为义人，我们就没有罪了啊！所以我们就白白承认，我们就不会进罪，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有没有自由呢？有，我们在上帝的国度范围内，我们充分的自由啊！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之下，我们有充分的自由啊！我们已经脱离了魔鬼的锁链，从黑暗的国度进入光明的国度。说感谢神。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啊，单单的这个听信真道，这个道啊，就得胜。 谁和好，重生得救，领受神儿子的生命，最后是得到了后赐的治愈。这今天我们讲的后赐啊，就是神的子孙的后赐。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权利都在神里，对吧？掌管之下，我们不受他的管辖啊。所以说，天父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山寨、避难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生命的源泉、喜乐的源泉、平安的源泉。一切都在他里面。从此以后，无论是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软弱，都活在上帝的保护之中。这很重要哈。当然。爱的保护不是天天啊弄得很有味，爱的保护是又修剪又修理又管教，最后让你成熟啊，就是爱的保护。所以我们知道杀人者是最初是由于私欲引诱，私欲引诱完了以后呢，他就私欲呢就是像怀胎一样，怀了胎了，小孩儿长，私欲长成孩子了，谁要怀胎，该生出来了，生出来以后名字起好了，生出来的名字叫什么？叫什么？罪啊！名字也起好，孩子这个私欲啊，不是说一天长成的，这个孩子都得长好几岁。长，长完以后生出来起名叫罪，罪也长了，这孩子还得长呢，长，天天长大，罪长成了就生出什么样了？死就是这样说，这样要说到什么？所以我们人的私欲后面一定是罪，罪的后面。就是鬼，鬼压在后面啊！哎呀，犯罪，私欲来了，犯罪。那么，罪既长成这个身体，死来罪的后面有鬼。但你不能说一切坏处你都怨鬼身上啊！哎，那鬼说我冤枉啊，他我让他吃果子，他不会不吃吗？是吧？是吧？哎，所有的罪都怨到魔鬼身上，自己不负责任。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是吧？人被罪引诱，都是由于什么私欲怀胎生出罪，罪即长成身体。所以私欲很重要啊！我们知道，私欲造成了什么？造成了罪，罪的造成死亡的最终的最厉害的结局就是什么？火湖，硫磺的火湖就是沉沦。我们知道这个。地上所有的坏事，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互相残杀，所有的这一切都属于小鬼在后面操纵。但是人家的人私欲，我举个例子，那个约伯一天遭遇了饲养灾祸，是吧？他背后谁操纵的？小鬼，是吧？上帝在天上开会，他跑了，小鬼跑过来以后呢，上帝说你干嘛来着？我在地上没事干，我四处游行，跑来跑去，我上帐呢，上帝说你看我，你考察了我的仆人约伯，地上再没有像他公义完全，是吧？那最义的人了。老人家还有说了吗？你对他这么呵护，四年安营保护他，那他还不敬畏你？你给他拔梭子，哪天看他还敬畏你吗？那今天不讲那么远，我一讲这个讲的太多了啊。这个呢，很多人还有疑问，很多人对于约伯记有疑问啊。那我们就知道发生这个情况，对吧？魔鬼上床了吗？ 交给你了，你去办吧。但是你留他的命啊，哗哗，一天就四样没了，财产没了，夫人死了，房子塌了，儿女全部 都 没是吧？一下都 是。 但是我没说，我没做。所以做这一切不是神的作为，是魔鬼的作为。那你说，所有的坏事的前面都是自己的罪，那后面是魔鬼的作为。那就像六魔人一样，那这些鬼的招数我们要施走，我们才能够警醒，是吧？但是从至高的上帝的主权来讲，魔鬼的试探要不要上帝的许可？要不要？要。上帝是至高的主权，凡发生的一切事情没有不经过上帝许可。那如果上帝许可，我们也知道魔鬼他是众恶之源的，所有的恶都是他投胎的啊。他被称为试探者、抵挡者、诱惑者，然后呢控告者。魔鬼啊，整天控告我们，是吧？那他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置我们死地，这就是魔鬼。魔鬼呢就是这样惯，他就是说他没有希望，他肯定要找一个旧伴儿啊，他不光找一个了，他找好几个啊。所以说呢，这个圣经说，耶稣说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在他里不守真理，但是上帝的奇妙奥秘就在这里，上帝呢，他以他慈爱的主权，往往如果我们得胜，往往把魔鬼试探。转化为上帝的使命，这是上帝的奇妙的奥秘。因此，只要心中没有埋怨上帝，感激的领受，凡事谢恩。所以说，圣经说魔鬼的意思是恶的，上帝的意思是善，是好的。创世纪说，那所以在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要两只眼睛不要老是盯住风浪，盯住魔鬼，我们要越过风浪，越过魔鬼的作为，透过患难看什么？上帝的手，这是很重要的哈。因为所有的患难，刚才我提到，所有的恶魔的作为，上面都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下。上帝永远是慈爱，这一点毫不动摇。万事永远是互相效力的，但是只有对爱神的人才得益处，对吧？今天我们需要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以如果你有心的话，就能得到上帝的恩典；如果你无心的话，就错过上帝的恩典；如果说你坏心的话，一定就是什么，在这世上绊倒了。主耶稣称那个恶魔叫什么？世界的王了，世界是他，但是。那恶者在我们里面是毫无作用的，复活的基督已经胜过魔鬼，已经败坏掌死权，已经胜过了死亡，已经把我们释放，这就是最终耶稣基督最夸胜的是什么？就是魔鬼都没想到得胜的时机。魔鬼当初没有想到，他想我把他推到十字架上，钻到犹大心里面，把卖了，死了，完了。耶稣说是不是完了？耶稣不说完了，也不是说你英语英语这翻译的就废了，完了完了完了，不是完了，是什么 ？It is complete 啊，是吧？成了，成了什么？成了他亘古以来。救你输的结果，完美的救你。所以说我们，那你说现在魔鬼为什么还四处招摇撞骗啊，引诱迷惑，遍地游行呢？因为什么？为什么神允许他这样？就是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上帝要干什么？要为着那些 还没有得救，世人离开罪恶，归向什么公义？离开自我，归向基督；离开我，归向天父。这是上帝的旨意。要离开，也就是说，上帝一切的作为都是为了他的完美的救恩在地上的实施而做的，一切的做。所以认清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时刻警醒，就能做得胜者，就能够被神拯救，最终被神承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如今就是末时了，在末世的时候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今天哪里是安全的地方？今天我们知道属灵末世属灵的征战将会是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严厉，异常的激烈，这是肯定的，是圣经的教导。不然末世怎么到？不然神怎么来审判他的这个创造的时间？所以我们一面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去拯救世上的灵魂，一面还要做成什么？一面要做成得救的功夫，自己要警醒祷告；一面要做成什么救人的功夫，去拯救世上的灵魂。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怎么来解决它，告诉世人你处在危险当中，正在危险当中，你的生命不知道哪天就完了，你要赶紧。悔改吧，何必灭亡呢？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更加殷勤的工作，更加的迫切祷告啊！昼夜呼求神保守，保守他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上帝在地上的光，教会是在地上世人的灵魂的守望者。求神保守他的教会啊！我们让我们。一边和那些伤心的人啊，与他们一同哭泣啊，与伤心的人同哭啊，一边求圣灵加上力量啊，做末世的勇士，去迎接新的挑战。啊，那是祝福大家，我们请基督祷告。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我们正活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主啊，有很多挑战，有很多事情要向我们显明，让我们能够警醒祷告，让我们能够活在你面前，让我们能够不怀疑你的作为，让我们也相信你仍然掌权，你是全能的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也让我们自己每天准备好。救人的功夫，求主怜悯我们，加强力量，赐我们喜乐平安，靠你在主身上，感恩不尽。